見到一大扎啲大媽，跟住喺你側邊行過啊，跟住咧就開咗個錄音機啊，播住我是小啊小蘋果咁樣又嚟啦嚇，咁所以咧就遊輪呢樣嘢咧嚇，即係咧。就係咪變質呢，咁我哋今日探討下啦。咁、okay. 趁住一單啊長江海難啊，咁就啊搞擾攘咗成個禮拜，咁就當然要講下呢啲富有中國特色嘅海難。咁今日有刁民牛回歸啦，咁 多謝阿多拉斯啲嘢，係 啦，證明我同佢係冇分化㗎，冇被分化， 亦都唔需要考慮分化我哋，因為分化我哋分化唔到嘅，只有我哋爭女先至有機會嘅啫，或者你都唔係 分身咯，唔係分化， 又冇理由嘅，屌我屌屌我嗰啲就公眾撐我嗰啲就分身，屌 係咁㗎咯，條規矩係咁玩㗎嘛， 你分身撐你嗰啲公眾，你真係屌翻，係 仲有阿的喺度，啊咁啊點啊？点讲法啦？ 等到好大镬先，我讲讲先。 系， 我真系我成日喺节目都讲话，阿德嗰阵杀你全家，我而家唔讲得。 点解咧？ 不诚实使用电脑。 系， 因为我点唔诚实？因为我真系冇杀佢全家嘛。 嗯。 或者系好不诚实咯。啊，唔需要阿的，唔需要阿的告我噶。原来差佬会自己。喂，你话杀阿的全家，你唔杀嘅话就不诚实啦，不诚实我可以拉钩你。而家好大镬。 哦， 系啊。我好多人唔明 你讲咩，我明你讲咩。 等你自己杀你全家啦。 喂、okay ，所以大师同耀川讲事小心啲啊。讲错咗又不诚实使用电脑 啊！讲嘢要小心啲啊，唔好下下输啊，大佬，系咪先？ 咁出得嚟行预咗要还啊！咁啊，嗱，讲下单海难先啦。去到咧，我哋今日做节目就六月六号，咁啊，六月六号咧就遇难者嘅人数咧就已经上升到去331人，咁仲有110几人咧就下落不明嘅。咁啊，東方之星嗰個咧，嗰隻船大家都見到啦。尋晚咧就將佢轉翻正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即簡單講一個嗰、那個過程先啦。尋、okay. 晚轉翻正，跟住開始咧就消毒殺菌， 嗯， 跟住就再入去買，轉翻正浮翻上嚟就消毒殺菌。嗯、我睇曬㗎， okay, 中央台係啊，因為做節目一定要睇中央台㗎，唔、哦、可以睇啲咩 TVB 嘅唔得㗎，睇、okay. 有線嗰啲都唔得，因為。有線嗰啲太過中肯啦，係啊，唔係同埋妖言惑眾嗰啲簡直係嚇，咁、所以我哋中意睇 CCTV 噶嘛，咁、咧就殺完菌之後咧就今朝早嘅尋晚開始就已經入去搜救噶啦，咁、去到今朝早6:00咧，我解釋下情況啦，6:00-7:00咧，其實咧就我都睇多轉呢個 CCTV 嘅，咁、 okay. CCTV 13台係新聞台，咁咧就嗰、那個記者邵峰咧就話。就話去到朝頭早6:00咧，幾咧嗰個人數，嗰、那個遇難人數咧，仲係80嘅咋？咁、佢解釋啦，點解80咧？係佢對眼見咧，就都好多絲咧，就已經抬出嚟。咁、但係咧，就要經過核實噶嘛，好、 okay. 嚴謹噶嘛。咁所以一路咧，嗰、那個數字就一路都冇增長。但係去到日頭啊，日陽光出嚟之後，晏晝咧，其實那個數字其實就多撚餘。即係你讀嗱，首先咧呢幾日咧，你先講個數字，根本睇即係你嗰個數字咧，就好似買股票咁嘅，係日日都有又升又跌，又升又跌咁，又可升可跌㗎。咁同埋就係、是、喂。系人都知道你咁，其實加減數嚟嘅啫。你 揾唔到嗰啲就係啦。 唔係你朝頭早你咪嗱，即係如果你係一個BBC 啊或者 CNN 嘅記者，一早咪噏曬俾你聽咯，400多人死曬咯。因為如果我係阿邵傑嘅阿邵傑，咪同你講，喂死曬啦嗰啲人，你一早講400多咪得咯，佢又唔夠膽咁啊。所以去到今日咧，去到我哋錄音嘅時候咧，仲係330多，有111咧就係、是。揾唔到，有20多咧，就係、是、新聞，等等。 十零廿啦 ，唉，冇所謂啦。咁、我一陣都可以講下新環者啲故事嘅。 即係好似嗰啲華東震災善款咁樣咧。喂，妖你老又升啦！我哋今年。 咁啊，係啦，咁樣啊嘛。 繼續。 係80先咁樣嗰啲啊嘛。 80 嗱，講埋咧今朝嗰個情況啦，邵峰咧就同我哋講啊，即係中央台記者，咁佢就話咧，大家望我後邊啦，咁樣，望後邊做咩咧？發唔發覺我係企遠咗啊？架船係遠咗啊！佢真係咁講嘅喎。 咁嘅啊好啦，佢真係好撚幽默噶， 佢隨字 唔係，因為佢人行遠咗嘛，點解咧？梗係俾人解啦，嗰條封咗線咧，你呢幾日其實越嚟擴大噶嘛，咁仲有咧就係咧，佢而家咧，其實去到今朝早咧，嗰個海咧，其實咧大部分範圍俾佢即係擴大曬，咁今朝早咧個海度咧，你見到嗰個遇難嘅東方之星咧嘅周邊嘅海咧，就有一大扎咧，就好似啲漁船咁樣嘅。好，你如果唔講俾你聽，你以為啲漁船喺度捉緊魚嘅、因為咧佢哋就用緊一個咧拖網式咁樣咧，係啦，就喺度好似撈嘢咁。咁啊，成風就解釋啦，成風就解釋嘅，解啦。咁今朝早咧就哇，有啲船咧就我已經做曬呢個天羅地網噶啦。咁咧就即係驚咧，就係、其實尋晚都做咗噶，不過尋晚因為夜晚晚咁，但係夜晚睇唔到啦。咁就係佢轉正嘅時候，你知一轉正咁啲嘢入個船入邊嗰啲嘢。如果大家有睇過70年代有一套電影咧，就會明啦，《海神號遇險記》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真黑曼嗰套好嘢嚟嘅嗱嗰套。但係嗰套如果你今時今日播咧，等陣可以解釋下。就有多場面變咗係笑話嚟嘅，OK， 咁就先講啦。咁但係如果你睇嗰套就知道架船一翻，咁嗰啲嘢咪全部又倒轉翻曬。咁所以咧，佢以防萬一有啲嘢跌咗出嚟啊，無論係人係生嘅人啦，亦或係死嘅屍啦，亦或係物件啦，亦或係生物啦，咁可能浮跌咗海，咁佢都有個網撈翻住佢嘛。咁佢哋解讀呢啲就為之咩咧？尊重死者啦，嗱。听呢个节目听紧嘅时候咧，我先帮 紧嘅。 嗱，我等刁文豪开声之前，我先即系向听众做一个导读。我希望大家抱咗个咩心情咧？嗱，我哋三个人咧就把声，即系如果听我哋把声音，我哋态度就好凉薄嘅。啊，绝对系噶，我可以话俾你听。 我唔系噶。 但系你听嘅时候咧，我唔该你，你唔好跟翻我哋嗰种凉薄嘅心态 态度。 你系要嗱，又嗱，俾五秒钟你啊，转一转。 默哀。 四三。而入嗱，你而家系遇难者嘅家属嚟噶 ，OK，OK，OK，OK， 嗱，你系用遇难者嘅家属去听呢个节目啊？ 咁我哋用 咁你先即系有个感觉啊，有个 feel 喺度 啊。而家你系点样先？而家你心态系企喺位置啦， 系嘛？咁咪嗱，如果你系遇难者嘅家属，其实寻晚嗰幕就已经精彩啦，系咪先？转正即系转正嗰幕啊，系咪？咁你谂下，即系如果你阿爸喺入边，大家利是喂。咁样转正法，唔死都搞到死嘅， 唔 系喂，系咩感觉？ 唔系我哋有网友都， 其实我唔系咁谂嘅，基本上瓜晒啦， 系啊，嗱，根据现场指挥救援嘅中国船级社武汉分社总经理阿黄志刚喺转正前佢咁解释嘅，佢话。按照国际惯例72小时就是灾难生还者的标准线。在标准线之前呢救援人员呢就要千方百计咁样确定生命是否安全。但72小时过后呢 不用理 就又冇搞㗎啦。哎确定咗冇生命迹象就应该将阿船翻过嚟。翻佢一翻。OK? 呢个呢佢话最后一句佢话咩呢个系对生命嘅尊重啊。哇成个礼拜呢就睇到一班卡拉苏不断咁讲不断咁嗱如果记住啦你系死难者家属啊。 记住啦。 啊！不断咁同你讲，佢系有几尊重你嘅家属噶吓 ，OK？ 不断喺个喺个船得啦，敲打啊！ 我第一个问题质疑嘅系，即系佢七十，即系所谓个黄金72小时啦。 系， 我哋都系从啲片或者网上啲新闻片睇到啦，影出嚟啲蛙人有几攰啦 ，OK？ 好似死尸咁摊翻个海度。 嗱，你讲到蛙人佢咁嘅嗱。喺呢幾日其實出嗰啲方案最初時候就蛙人啊嘛，咁首先就係出動咗200個蛙人嘅嘛，一陣先講下個陣容有幾龐大啦，慢慢。但係我好記得睇過有條友，即係又係啲官嚟㗎啦，咁咪解釋啊嘛，佢話啲蛙人落到去個，喂，蛙人落去拯救嗰個係即係有難題嘅， 係啦， 係佢記唔記得佢點講？ 因為海水太過混濁，我記得。 哦、海水太混濁，呢係第一樣，仲有。混濁，我哋啲蛙人都搏曬命㗎啦。根據柯強嘅總理嘅指示啊，但係最大問題係咩？啲門鎖咗嘛。喂，啲潛水人員真係敲門又冇人應喎。咁 你点入去呢？ 唔系啊，我 咁所以唔系空手潜翻上嚟咯。 我系咪先？俾你讲之前， okay, 我想讲就系佢，即系我哋见过嗱 ，OK， 攞翻。即系攞翻不幸嘅事啦，香港都发生过海难啦，早一两年嘅时候，喂，我哋见到啲人潜落去蛙人都攞翻啲生命探测器啊，点嗰啲嘢噶嘛， 系啊， 佢见到呢剂冇， 你又解释到嘅， 你唔明白、啊， 我就嚟可以做官， 我系你唔明 白，点啊？点啊？ 一手唔可以攞，冇时间腾出嚟攞啲生命探测器。佢有好多遺物咧，錶啊，因為揾咗遊輪嘅係嘛？ 唔係因為過往一年 大把錢㗎嘛， 過往一年實在貪得太少啦。咁、 咪 趁呢個機會係咪？ 有啲隔，有時見到條絲，咦？如果我攞條絲。咁我咪攞唔到佢條頸嗰條鏈，咁梗係除佢條鏈啦。 嗱，呢個原因之一啦。 佢憑空隻手嚟做呢樣嘢，佢咁啊點可以有手？ 阿的就扮 無知， 扮家屬啦， 係 應該負責問， 係 我哋回應啦，做官 員。咁我作為一個國內嘅潛水人員，人工又低，賺嗰幾千蚊人民幣，我嚟托咩？係咪先？梗係趁呢啲時間撈一筆 ，OK， 撈一筆㗎嘛。 第二個原因係其實又可以解釋到嘅，啲生命探測器呢啲嘢高科技嘢嚟㗎嘛，只係攞咗上去呢個天宮啊，或者呢個神七嗰啲用啦、啊，就唔會喺呢啲咁嘅爛鬼船嗰度用㗎嘛。係，唔係其實佢嘅即係如果你講到呢個潛水人員人工低嗰樣嘢，其實係真係得㗎喎。你如果其實而家諗你國家咁強大，又唔係當年唐山大地震嗰陣時候你咁窮就話啫。喂，你而家嗱，你有嗱嗰架船有458人啊嘛。嗱、我哋即係點解我咁熟呢啲數據？喂，今個禮拜真係即係聽好多噶，架船有幾長啦，有幾闊啦，有幾高啦，我真係全部可以噏得出嚟噶。因為佢不係不斷都係噏呢啲，即係嗱你又 翻 嗱你又翻翻去你一個死難者家屬先。你睇，你日日咁聽住佢咁噏啲數據出嚟咧、啊，你有咩感覺咧？喂，你會問一個問題，你唔係噏完啲家屬，我個老豆就會翻山嘅咧？係我就喂，你救人啫，你講啲咁嘅數據俾我聽，係唔掂噶。即係咁嗱，咁講翻就係、是，唔係我想講咩咧？國家咁有錢，其實你有出動咗200個蛙人。咁死難者有458，即係如果第一日啊，我講而家就已經太遲啦。係 啦， 6月1號、6月2號，咁你好簡單啫，你每人俾嗱，冇人，總之同佢哋講，嗱落去救到一個人就5000，喂真唔使多喎， 真係夠曬翻。 喂嗱，一人唔該你一人就負責兩個啫嘛，兩個有400咯，咁你每人喂每人要一皮，一皮乘200。个潜水人员即系几多钱啊？ 一皮 200万咯， 200万啫嘛，咪即刻搞掂啦！喂，佢一你俾一皮嘢佢，我话俾你听，佢话何止我去抛门啊，佢踢门都得啦，系咪先？屌你咩就系所以咪攞嚟搞咯， 俾钱 系啊， 喺个教嗰个船底度哼咯。 系啊， 咁就取得亨咯。 系啊， 你做乜撚嘢啊？我喺度， 唔系你成你 order time 就系见到有一堆人 喺度亨， 喂，好似占领咁样嘅，喂，做乜嘢啫？我使唔使掟催泪弹俾你啊？ 乜成日 由朝到晚都有几十人企咗喺嗰架反转嘅船， 系啊， 成日都企喺度啊， 成日都喺度取得亨，亨乜撚嘢啊你啊？ 系啊。 系啦，我都唔明 白。嗱，唔明因为解到你明，咁但系讲下嗱，讲下个排场先啦，我哋不如系嘛？嗱，救400几人啫，究竟出动咗啲乜嘢咧？嗱，出动咗武警啦、海事处嗰边啦、长航嗰边啦、消防啦呢啲咁嘅部门啦，总共咧有14艘海巡艇、8艘航标艇、9艘冲锋舟、2艘公安艇、2艘地方海事艇、1艘工程船、17艘社会船啊，18艘渔船，同埋咧就同埋咩咧？同埋580个预备人员，1000个武警、公安干警就600人，群众咧有志愿者有1000几人，跟住仲有未计过咗一两日之后，有1700几人咧由湖南嗰边咧，亦都杀过嚟，包括啲海事、公安、消防航道，加加埋埋4000几人。爭在係未聽到個神七都出埋嚟嘅啫，即係咪知咗先？ 但你都救4000几人， 係啊，大 show 嚟㗎呢個， 睇㗎嘛， 咁又唔係， 係啊，選得啦，坑㗎嘛， 咁邊個會去啊？ 总理 啊嘛。问题嚟啦，就是每一次嘅黄金七十二小时嘅时间。 系啦，嗱，究竟个黄金七十二小时做咩噶？嗰个就系关键啊嘛。你唔好话佢冇做嘅嘢喎。即真係有做嘢㗎喇。我真係二小時呢我同佢計。嗱即其實我而家我即係我呢幾年睇咗啲災難我都可以我其實我真係可以轉行。 做專家係嘛 我淨可以做官添啦。 最緊人多。 嗱你一災難 o k 嗰真係二小時緊做乜嘢先。嚟俾你噏你噏。 第一時間 係 打俾總理。喂總理正啊你又有機會上鏡啦。嗱呢輪你冇啦。呢輪俾阿老走。啊系咁抢晒风头啦喂死人啦好难多人啊 是 你肯定好啊总理话系咩咁我即刻化个妆即刻嚟囉咁样。 咪跟住出相先。 出相先。 喂最近黑强嗰啲互联网相互联网拍相好劲㗎。 系。 你有冇睇过佢家飞机开会啊啊佢喺飛機開會呢淨同我哋錄音一樣㗎。一堆人啦好似空軍一號咁㗎嘛飛機。跟住之後呢每人呢近距離㗎喎即係唔多過兩尺㗎喎但係每人揸住支威㗎喎。總理聽唔聽到啊總理咁樣開會㗎好靚正。諗咪唔好啦講下其實有咩做啦哥總理啦。仲有就係咩最緊要嘅其實第一樣嘢。真係唔係救人㗎喎。 清場。 封锁消息系咪先？啊，封锁消息要做啦。 因为苹果咧，只系去到12个钟头咋，去到12，跟住连个记者嗰、那个，因为你知道大陆噶啦，采访要攞申请呢个采访证噶嘛。苹果系做咗12个钟头，夜晚嗰十零个钟头报道到，其他报道唔到咯都。 梗系啦，因为呢个先讲啦。喂大佬啊阿習嘅年代比胡溫年代封鎖消息更加勁啦。而家嗰時早一排嗰時出咗一條咩例呢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喂而家係全部指定㗎嘛。你譬如話呢啲遇到呢啲咁嘅 特大 災難呢全部係唔俾自己採訪新聞㗎。你嗰所以你而家睇大陸啲新聞仲撚更加無聊。喂全部係一式 一樣 嘅。文字连埋相都系，因为咧，譬如话你只可以喺举例喺人民日报嗰边攞啦，或者就好奇怪嘅，财新网有份 嘅， 财新网系官方嘅， 新闻冇攞啦。 咁你就知道胡舒立同阿边个啊？阿黄岐山有咩警棍啊？啊 ，OK 嗱，咁我哋讲埋程序先啦。我专家嚟噶嘛，封咗消息，第一样要做呢样重中之重。第二样系咩啊？控制发放消息咯呢个又系要做啦系咪先咁然后第三样系咩封锁个灾区同埋研究一下呢即系封锁嗰个范围有几大啦。 系啦。 咁第四样系咩呢 就系、是、搵个 就系柯总理啦， 最好唔系、啊、第四样系揾咗个最好嘅拍摄地点， 系最好得又得，咁然之后柯总理啦，咁仲有跟住落去第五样咩？研究营救方案啦，研究嗱个重点就喺研究度，因为研究可以饮饮食食啊嘛。喂，今时今日好紧要，因为我先讲真系好紧要，因为即系成年都冇食过啦，即系大佬系咪先？咁好啦，但系仲跟住落去点咧？咪翻翻转头咯。因为你已经差唔多，你已经做，已经有一段时间啦。咁你重新又要再研究一下嗰、那个检讨一下嗰个封锁消息嘅成效啦。OK， 需唔需要再加强咯？跟住就要再检讨一下你控制发放消息嗰、那个效果达唔达得到啦？跟住再，然之后又再检讨一下 一条封锁线， 扩大灾区嗰个范围够唔够大啦？OK， 咁啊搞得嚟咧。总理就嚟咯，咁你又要招呼总理啦，咁一大扎嘢入面包唔包括救人呢？有排都未包到，仲有顶极其量，再仲有一样嘢，真係仲比救人係更加紧要嘅，就係吃个拉碎咯，你要食啦，要饮啦，要屙屎啦，要瞓觉㗎嘛，係咪先？咁嗱呢几日其实做咗呢几样嘢啦， 咁效率几高噶喎？ 唔系，但有个 唔系，所以佢其实系好多嘢做噶。你唔好成日话啲，即系话政府唔做嘢啊。不过救人摆喺第几位咁解。 唔系，但有个小插曲噶。 我觉得喺下都话敲个船。 系啊，唔系嗱，你见佢又不断有研究方案噶。我哋头先讲咗，第一个方案系潜水人员啊嘛， 泵氧气啦， 系啦， 泵氧气啦， 啊，泵氧气啦，嗱，仲有就系切割船体啦，嗱，切割船体嗰个咧，佢又好鬼过瘾噶， 咁佢就你咪见佢切过几次又切唔到㗎嘛係咪先。咁切唔到正常啊即係专家又出嚟解释㗎佢哋有记者招待会日开㗎嘛。咁佢专家呢奥斯兰登咁佢话喂我哋喂大佬你有冇睇国产007㗎、我哋嗰啲切话明切割梗系用菜刀㗎啦菜刀点切啊咪唔知道㗎船友咁坚硬。同埋即係呢个呢其实。 唔系大陆做㗎。 唔系啦呢个呢就要返返去啦。就返返去呢我哋伟大嘅总理提倡嘅中国制造2025啦。OK? 我哋中国制造嘅嘢你估真系豆腐渣嚟㗎。 唔系。 系切唔开㗎嘛。 呢架船系咪先制造香港大陆大陆改装。 改装系点呀改装都系中国制造2025㗎嘛。系咪先总之就系切唔开。OK, 仲有大家真系冇考虑多一样嘢你切烂咗架船。咁就即系大家冇定期囉。系咪先你见唔见到我哋有4000多人喺度。我哋要稳定企㗎嘛大佬。 肯边度啫如果切咗个船我冇得肯囉。 咪係囉。咁长苏做唔到落去㗎嘛。仲有最紧要一样嘢。你叫我喺总理嚟之前就切船你冇嘢呀。你知唔知切烂咗个船会成架沉咗落去㗎嘛。係咪先成架沉咗落去即係咩呀咁咪即係冇災難囉冇災難嗰場show又點做啊我 call 咗啊總理㗎嘛要切即係切蛋糕咁啫你都要等埋總理嚟先切啊你估真係好似話中國同香港咁樣話切割就切割啦你都傻㗎 玩下手切咗落切咗啲人救返总理唔使嚟啦 係啦 哇我屌你老母点算 大镬个贪污啊你知唔知呢镬嘢 喂我包定装喎阿李克强总理话屌你我等你个奥斯汀等咗几个月 係囉 屌你你睇 佢 喂而家冇得嚟 佢自动 anchor 嚟多次㗎 冇得嚟点算啦 你睇佢几兴奋啊大佬。 可以救啲人㗎大佬。 咪囉。 啊、任重道远啦、啊、总之你班人呢句说话未讲。 是咯咁所以嗱咁呢个方案又唔啱又行唔通咁所以最后咪要将佢。 反转囉。 反转、啊、再反转囉。 等佢七日之后先反转囉。 是啦諗咪李克强嚟克强有冇又要嚟咗讲嘅啲乜嘢 都系尽力营救已死嘅灾已死嘅生还者啦咪已死嘅灾民啦咁样咁嘢啦。 你唔係我都知係冇留意嘅。其实佢讲每一次呢顶到人讲嘅嘢呢係好重要嘅。 Okay. 所以呢一字要不漏读出嚟。 好想笑 嘅。咁佢咁讲嘅。佢话人命大于天、要以对人民生命安全高度负责嘅态度争分夺秒调集一切可以动员嘅力量。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不惜一切代价做好人员搜救和相关处置的工作。其实呢好像其实有深层有个意义。 Okay. Okay? 即个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呢如果你用回我们普即我们地道一点的广东话去讲就是什么就是总理跟你讲无论结果是什么是不重要的。最重要呢是要俾大家见到你好似好努力、 okay. 好似好集中好似好专注咁样去做好呢个营救嘅工作、最重要系乜嘢好似囉系咪先嗱呢个咪就同就是李克强俾大家嘅训话所以你见到呢大家去到系咪先即系围住佢哇人就多啦。 整个集体相先啦。 集体相喂 是咯 其实好捻紧要。好捻紧要。好捻紧要啊喺相啊指手滑脚嗰啲相啦。咪其实仲有一样。 重要最紧要系阿总理一嚟嗰时候呢 系。 咁个所有营救嘅人员呢唔该停停先。 系。 唔好饮咖啡一次过嚟先。 解啦。 听乜嘢听训示啊嘛。 系咯解啦。 我李克强讲话几捻重要啊而家。 咪其实。 一年都唔会有一次而家。 其实你系嗰啲官员呢你觉得呢即系其实嗰几日嘅唔系好开心㗎系真系开心。因为点解啦你諗下你个官员先、我哋 day back 返去过往一年、做官、开唔开心先 开心。 好惨。 好惨。 好惨。 冇游水。 冇游水啦。 已經冇唱歌好耐啦，係咪 先？食飯都話限， 食飯又限住啦，幾錢一餐？好啦， 車都冇價而家， 車又冇價，係啦。咁但係今次唔係喎，一江之隔，呢邊湖北，嗰邊湖南，係咪先？仲有廣州軍區嗰啲人話，全部都殺曬過嚟，為乜啦？ 有游水喎？ 唔係嗱，咁又唔好咁講。嗱，共產黨啲人，共產黨人咧，唔係一定係同臭味。啊！即係個都同臭味好勁嘅，但你唔係你啦，你用翻個人去諗下先。嗱，譬如牛局長，你喺湖南嘅 ，OK？ 嗯， 哇！我呢幾日見到你過嚟，我係咪好開心？我成年冇見過，喂，牛局長， 仲健在啊？ 哇！你仲喺度啊？喂，係咪先？喂，別來無恙嘛，好嘛？ 幾位冇幾你咩？ 係近來唔錯哦。唉，跟住私底下大家哇，真係 喂， 即係好彩 有邊間隨你安全啊？ 唔係有間咁嘅海難，我都唔知幾時 見到你、啊、 見得翻你啊，牛局長。我想 call 你食飯好耐，你諗啊，即係諗翻我哋幾年前， 啊、 哇，餐餐大魚大肉，係咪先？唔 係 人間就魅力，係咪先？喂，嗰啲日子。几好过、啊、我真係好撚挂住你㗎。喂今次真係难得有单海难係咪先。好啦唉趁下今日总理嚟到係咪先。咁、搞完吓咁、我哋梗係 食餐饭。 梗係食 餐饭啦。 咁 就食下啦。 咁咁先听完总理讲嗰啲说话咁、大家有咩意见啦梗係有意见啦总理。喂过往真係餐餐都係。 冇啖好食。 餐餐五十蚊一个人头点搞啊喂做嘢都要出力㗎嗱呢啲你要識入㗎嘛係咪先。咁、总理喂见咁大盘人喺度。 撥款囉。 咪仲有喂真係要指以你哋即刻落力救灾㗎嘛。咁嘅。啊得冇问题冇问题啊傑斯局长。 啊牛局长。 呢、六日呢食嗰啲任食。 任食。 任食。 任调。 Okay? 啊 任调。 冇咁讲任食总之。嗱冇五十蚊呢个规例㗎啦 ,ok。啊哇系咪先入到啦。 五十蚊系俾啲工作人员。 牛局长嗱一阵呢就总理返去瞓觉啦。我哋喂唔系你喂我话 book 定啊诊记嗰度唔系我留定隻鳄鱼先系、留定鳄鱼 整两条鲨鱼呢 仲有两条鲨鱼话好耐冇食 一隻好 哇听到流口水啊哎呀仲有呢个咩啊 穿 山甲话恐龙恐龙都有啊哇唔犀利你埋 连龙一齐嚟做啦 嘛系但咁啊我哋一阵早啲去、 okay, 早啲去吓咁啊交低俾啲啊滴滴过嚟啊啲细嘅嗱呢个现场啊头先听到呢、這个总理点样训示㗎啦 知道 总理 救唔救到人唔紧要最紧要出尽力咁做 系 call 埋啲媒体嚟记住大大头咁影住你啊咁我同阿牛局长啊有啲会要开啊咁我哋啊行先 记住一路都会有几十人企喺架船度。 冇错啊总理嘅拨款呢而家佢係增加到咗200蚊一位嘅一人头嘅。但你又同嗰班救护人士讲呢我哋都係俾30蚊嘅。 唔係总理分事啊今呢六日呢呢伙食费加多10蚊。 加多10蚊。但係喺 60。 是200蚊一位嘅本来。 冇错。 每人点都要攞返啲啦。 唔 係咁难得。 记住开发票啊的。 知 系点开你知噶啦，仲记唔记得啊？一年前嗰种开发喎，唔系而家喎。咁啊好啦，交大晒啫。咁我哋咪印咯。但你印咗之后咧，你估阿的又会发生咩事啊？ 跟住同佢下边嗰啲啊， 7.5，7.5，唔该你过嚟，系咪先？啊？咁你明啦？ 明啦， 一级一级去噶嘛。咁所以你先需要现场保持住有4000人喺度，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嗰个排场，你点样保持嗰个船啊？嗰度系一路都有人占领住咧，系咪先？你大家占领过知道啦，你都会行开噶。你估你真系由朝到晚都坐喺个地下度啊？系咪先？咁你有人接班噶嘛？所以咪要需要4000人咯。咁但系对我哋国家嚟讲，系咩问题啊？40000人都唔系问题啦。我哋最叻系咩？冇嘢叻。最叻人多啦，系咪先？ 死咁添唔紧要咧，所以 咁你听到呢度，你系家属，你都仲听得落去嘅，你都真系不孝子啦。 喂，所以你俾我嘅凉薄啦， 系咯。 所以你知去到第二日定第三日咪出咗事咯？ 出咩事？ 出咩事啊？ 发布 点解我唔知啊？ 每日发布会都有讲嘛， 系 香港呢边报噶嘛，有个家属冲咗入场就问话。 你究竟几时救人未啊？ 系啊，有冲破咗嗰个封锁线嗰、那个， 然之后拉走咗个家属，就失踪咗啦。 就失踪咗啦， 系 啦。 陈敏之是告佢，唔可以话失踪嘅，系有法所依嘅。啊！陳敏之事係應該係咯， 係哦，咁家屬就自己，唔係呢啲係預咗，唔係預咗噶啦。 啊！你死老豆，你唔好彩， 冇唔好彩噶，遲早輪到你噶，你放心啊！只要你一日係中國人，係咪先？廿幾年前由呢個丁子霖開始一路排住咁落噶啦， 一路人死啦。 只要你有家屬遇難嘅，你就變成意見分子噶啦，長期被監視啊，係啊，跟住然之後被旅遊啊嗰啲咁嘅嘢，喂， 被叫雞啊， 喂，冇得唔好彩噶喎。 OK， 係、哎，但 係呢個係命嚟㗎， 命唔係大家覺得係理所當然噶嘛、嗯，做中國人 慣㗎啦， 慣㗎啦，係咪先？我哋啲今日咁風流咁涼薄，啊，難保第日就到我哋㗎。 一翻到大陸， 我哋預咗還嘅，冇問題。系啦，咁系咯， 唔得咪最多講句對唔住咯，我哋要我道歉冇乜所謂噶， 系啦， 系咪先？ 系啊，輪住一單單嚟噶，啊嗱，汶川豆腐渣嗰啲爸爸媽媽嗰啲學生嘅， 又拉幾頭拉幾件啦， 馬航370嗰啲， 又拉幾件， 嗰啲係長期被監視啊，大佬而家， 因為揾唔到， 甚至乎咩外資村嗰啲， 而家嗰啲係而家啲啊，傳媒都唔敢報導啊，跟住日日有日有公安喺有公安物體喺你樓下。 系啊 ，OK， 就净系问你咯、啊，你答唔答马航啦、 啊？系咯、啊，嗱咁你全部都系咁噶，嗱你每一年一对到六四，你见到爆童八啊几岁人都去咗旅游噶啦，系咪先？胡佳又话去咗拜佛，咁你因为每年370又到嗰班又系去旅行噶，啊佢喂国家对你好噶啦，佢冇再搵一架370嚟载你啦，屌你！净系同你旅游啊！你仲想点啊？我真系你屌你，对呢个国家好捻伟大 啊！ 感恩啊，咁家产 ，OK， 咁然之后跟住咪咁嚟，跟住嚟又多批长江海难啊！几多？六一系嘛？六一长啊，咁啊六一有一批啦，吓咁你好忙嘅，唔系，所以我咪讲真嘅。翻嚟，如果我係今時今日年青人，我都本土算咗數。唔係我直記嗰啲 number 記唔到啊！你唔好咁樣煩啊！真係喂，幾多 number 要記啊？四二六啦，五一九啦，跟住六四啦，跟住七一啦，跟住呢個就咩？跟住六一啦，係咪先？哇！喂，邊記得咁撚多嘢啊？係咪先？ 導致人生 所以冇問題喎，家屬真係冇乜問題。咁我哋嚟休息一陣先啦。嗱，講下嗰套 邊套？ 少少嘅电影啦，唔系讲啲咩少 少 电影， 少少电影 讲少少嗰套电影，屌 一融一世界啊！ 咪啦嘢，屌你老母牛够抢，牛够抢，我讲埋我哋去食呢个恐龙啊嘛，系真系嗰套电影咧，《海神号》 演 技吓七几年咁啊，应该我唔知，应该大家应该睇过攞几个金像奖大片嘅灾难片啊，一模一样噶，讲下游轮。就遇到个大亿年一遇嘅大风浪，冚咗架船，架船翻转，跟住然之后咧，不过就系70年代嘅游轮，咁跟住 Gene Hackman 咧就带住即系一啲新患者嘅船嘅新患者，跟住由个船底嗰度咧点样佢即系爬翻上去，当中梗系包括就系话人与人之间信念啦，譬如你信唔信得过 Gene Hackman 带住你行嗰条路系啱嘅咧，等等啊，好多呢啲咁嘅，譬如话咗亲情啊、感情都系好睇嘅。最后一幕系点咧？嗱，最后一幕咧就系、是、咧 Gene Hackman 带到佢上去个船顶度，跟住咧嗰个戏佛咧喺个凌空嗰度喎，咁只要打开个戏佛，就好似 game 咁嘅啫，打开个戏佛。大家就可以逃出生天嘅，但問題就係邊個走埋去打開個氣閥咧？因為佢凌空咗啊，嗰、那個人咧打開完個氣閥，佢根本就翻唔翻去轉頭，只係會直不甩，你冇力就對跌咗落去咪跌死咯。咁最後梗係 Gene Hackman 咧就即係舍己救人啦、就幫就做呢個角色啦。OK，, okay 但係如果你呢一幕，喺東方之星嗰度做演係冇可能 的，有人有呢個人 嘅，唔係嗱唔好你唔好咁講，就算有呢個人都冇用，因為你揸唔多打開嘅時候。佢出边嗰啲人都话转正，一转正，屌你老母，咁咪等紧你打开嗰啲都死捻埋咯， 系咪先？ 系咪先？应该系咁样样。 嗱，即系大家今晚揾翻部《海神路二险记》睇下，你睇到结局，你唔笑嘅话，我话你好嘢。 如果即系如果有个人打开个气氛。有个捻都话：喂，屌你老母，黑强都未嚟，屌你老母，山翻嚟先，屌你老 系咪啊？唔系，嗰啲系出边嘅人咗嘅，嗰啲系出边嘅人咗。 同埋你话幻想下，差唔多到打开嘅时候，你谂下中国人会点？ 点咧？ 大家都会冚捻只上去，一齐跌 一齐跌翻落嚟啊！ 大家会揸住个口嚟出噶， 系 中国人一定会咁噶。 简单讲啦，总结下两位都啱嘅。即係呢一幕戲呢係唔會咁樣拍㗎。因為你一突然間喂出面嗰人見到咦突然間嗰個氣氛打開咗佢一定會即刻叫啲僆埋去首先遮住佢先。跟住然之後呢踩返個真煎喺文落去下面。喂大佬啊嗰啲人係用我救出嚟㗎嘛簡單嚟講。你自己行出嚟你冇撚嘢呀嘛。只容許你喺6月1號嗰日跳船嗰班㗎啫。Okay. 因為等陣再返嚟呢講下嗰班新患者啦。 Okay. 歌詞咁講 ,There's got to be a morning after. If we can hold on through the night, we have a chance to find the sunshine. Let's keep on looking for the light. 係冇可能發生嘅。再講一次係中國。聽完歌返嚟繼續。 There's got to be a morning after If we can hold on through the night We have a chance to find the sunshine Let's keep on looking for the light Oh, can't you see the morning afterIt's waiting right outside the storm Why don't we cross the bridge together And find the place that's safe and warm It's not too late We should be giving Only with love can we climb It's notToo late, not while we're living Let's put our hands out in time There's got to be a morning after We're moving closer to the shore